交织成一张无边的 那只是一场游戏，一场梦。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。 我告诉自己，爱情已远去，何必再想你？ 你可知不是我不了解爱情，微妙难。不是我不怀疑，弦外的爱情会迷惑。 希望你能爱我到地冷到天荒。 雨会被风吹散，但对你的思念却是永远永远。 我们的故事，爱去爱到值得，错也错得值得，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。等你说个美的承诺，我可以对自己承诺。风吹来的伤落在悲伤的眼里，谁都看出我在等你。 为了爱梦一生，悠悠荡荡几分浮沉，抵挡那时间寒冷。 海北的天空有我年轻的笑容，还有我们休息和共享的角落。 今夜的你是我永远的乡愁，明月依旧，容颜依旧。 时间不会改变曾经有过的快乐，我知道你会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， 永远的乡愁。